厄斯德拉上第一章。波斯王居鲁士元年，为应验上主借耶勒米亚的口所说的话，上主感动了波斯王居鲁士的心，叫他出一道号令，并向全国颁发上谕说，波斯王居鲁士这样说，上天的神亚威将地上万国交给了我，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筑一座殿宇。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，愿他的神与他同在，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建筑以色列的神亚威的殿宇，他是在耶路撒冷的神。所有的移民无论侨居在什么地方，那地方的人都应捐助金银、货财、牲畜以及自愿的献仪，为那在耶路撒冷的神修建殿宇。于是犹大和本雅明的族长、司祭、勒卫人以及那些受天主感动的心的人，就起身上去要建筑耶路撒冷的上主的殿宇。四邻八舍都拿出所有的金银、货财、牲畜和珠宝来协助他们，此外还有各种自愿的献仪。居鲁士王也将上主殿内的器皿交出，即先前拿布膏从耶路撒冷掠夺而放在他神殿里的器皿。波斯王居鲁士命司库官米特达特将那些东西拿出，点交给犹太人的首领设士巴扎，共计金盆30、银盆1000、刀子29、金碗30、次等银碗410、其他器皿1000，一切金银器皿共5400件。设士巴扎就带着这一切与充军的人从巴比伦回了耶路撒冷。